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一起比特币合同案件。某公司投资了千万请人去挖比特币，但是一年仅仅获得了18个，于是就诉诸法院。近日这起北京首例比特币合同案件一审宣判了。在今年9月，国家出台了整治虚拟货币挖矿的通知，但是在前几年，比特币以及网上挖矿都非常的火爆。本起案件中的这家公司就投资了千万请人挖矿，没想到一年下来只获得18个，诉诸法院之后呢，还败诉了。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介绍案情，分析法理。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反有组织犯罪法通过，昨天闭幕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了反有组织犯罪法，从明年5月1日起施行。近年来，黑恶势力侵害未成年人行为严重危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此前的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2次审议稿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应加强对未成年人防范有组织犯罪的意识，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自觉抵制有组织犯罪。该法将上述规定当中的未成年人改为了学生，无论在校学生还是未成年，都应当加强反有组织犯罪教育。该法律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职责都做了规定。此外，该法规定，发展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或者实施有组织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电视剧模板制作规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标准报批稿。该文件规定了高清 4K 超高清电视剧模板制作要求，包括时长、署名、图像、声音、字幕、封装格式和技术质量的要求，并给出了声画质量的主观评价方法。在时长要求方面，常规剧集正片时长不少于41分钟，每集结尾的画面与下一集的开始画面如有重复内容，时长不得超过30秒。在署名方面规定，演职人员在电视剧的署名方式、顺序、位置等由聘用合同约定，制片人应该在签署聘用合同时就署名问题进行沟通和约定，规避争排位等署名纠纷的发生。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消息，求所谓大师算命施法，结果是人财两空。2年前，王女子因为感情纠纷，她在微信里认识了陈某，陈某说可以帮她做法事改变时运。王女子多次找陈某算命做法事，每次是3800元。2020年3月，陈某提出要给女子做一个终身合婚，价格是35800，还说通过所谓的修路来积功德，价格是50000多元。王女子深信不疑，如数支付。但几个月之后，王女子的男友还是和她提出了分手。这时候陈某又说了，你男友是被泰国的邪恶法力下降头，给你得开天眼，成为他们的同门，可以增加法力，这个价格是10来万全包。 这时候呢，王女子失业，没有收入来源，而男友坚决分手。女子发现各种法事都没有办法挽回感情，就要求陈某退款，但遭到拒绝，女子才报了警。该案一审法院判决陈某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人民币30000元。之后，陈某上诉到北京三中院，三中院认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自红星新闻等媒体的报道，近日河北沙河网信办发现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题目是两名男子在大街上扮狗夺食。在视频当中，一名男子身上绑着绳子跪在地下，前面有一个饭盒，他跪着向前移动，做出要吃东西的样子，而对面男子呢，则用脚把饭盒踢翻，手脚并用攻击男子。网友们纷纷吐槽说，太低俗了，三观不正，为了吸引眼球哗众取宠。沙河网信办联合警方对发布视频的两名网红进行了约谈，责令立即删除相关违法违规视频，签署文明上网承诺书，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要求该短视频账号自行停更3个月。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7名年轻人因贩卖毒品受审，平均年龄只有23岁。来自央视网的报道，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7名年轻人因为贩卖毒品成为了被告人。近日，广西柳州市柳城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公诉机关指控，韦某等7人一次或多次贩卖毒品 K 粉或者含毒品 K 粉的毒品水，触犯了刑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案将择日宣判。记者了解到，7人当中最大的27岁，最小的仅有20岁，其中乔某已经是4进宫，而熊某也已经是2、3进宫。年仅21岁的韦某在此前也曾经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拘役5个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比特币合同案件。那今年9月份，国家出台整治虚拟货币挖矿的通知，但几年前呢，这个比特币和挖矿都非常的火爆，有一家公司就投资了1000万请人挖矿，谁曾想一年下来只获得了18个，诉诸法院之后呢，还败诉了。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一审宣判了这起因比特币挖矿迟迟没见收益而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该案也是北京法院首例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案。那这一判决想必对想通过网上挖矿一夜暴富的人有一些警示作用。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介绍相关案情以及背后的法理。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李天嘉法官。你好，李法官。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把这个案情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案子是这样的，2019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原告丰富酒信公司和被告中研智创公司签订了计算机设备采购合同、服务合同书以及云数据服务器托管及数据增值服务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去采购管理微型存储空间服务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矿机、来提供这个比特币挖矿的数据增值服务，并且呢支付增值服务的收益，原告呢就向被告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丰富酒信公司就是原告就向被告支付了1000万元的人民币。那被告呢也如约购买了矿机，并且和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将这些矿机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水落乡沙湾乡的矿场来进行运行。 后来呢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个纠纷呢？ 按照我们这一批他采购的矿机的规模以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原告公司主张他们应该获得296个多的这个比特币，但是一年下来呢却 只收到了被告支付的18个多这个比特币的收益，之后就再也没有支付过其他的收益了。原告多次催要无果，那合同期满了呢，被告也没有归还这个1500多台的矿机，所以呢，原告就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公司支付比特币278.1654976个，同时呢，要赔偿服务到期以后占用这个矿机期间产生的损失。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我们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其实他们这个交易啊，就是用专用的这个矿机来生产虚拟货币的一个挖矿活动。这个挖矿的交易模式是属于国家相关行政机关管控的范围的，需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那原被告双方公司在明知挖矿以及比特币交易存在风险，并且相关部门明确禁止比特币相关交易的情况下，仍然签订了这个挖矿协议。那这个协议呢，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所以由此产生的相关财产权益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呢，也是要当事人自行承担。所以最终我们法院是认定双方签署的挖矿协议是无效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份挖矿合同是无效的，原告受到的这个损失不受法律保护，提出的相应索赔请求法院也是不予支持的。 这里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挖矿活动为什么是有损公共利益的呢？ 我们先说到这个挖矿吧。其实所谓的比特币挖矿呢，就是利用专门的计算机来获取虚拟货币的一种活动。比特币的发明者当时发明比特币的时候设定了固定的一个数量值，需要用这些专用的矿机进行高速的运算，去破解加密拼图来获取比特币。那所谓的这些矿机呢，就是进行此类运算的专业的计算机服务器。那我们说的矿场就是指运行着这种专业的计算机，可能有成千上万台计算机来囤放的这个地方。那由于比特币挖矿会消耗大量的电力，所以矿主们也会寻求一些电价比较低、能源比较廉价的地区来进行挖矿活动。那经过我们朝阳法院的审理，我们法院认为此类挖矿活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不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也不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而且虚拟货币的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都是十分突出的，是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那此外呢，我们2019年9月15日的时候，包括最高法、最高检在内的10部委曾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它也进一步明确了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背俗无效的原则。在这个通知的第1条第4款当中明确规定，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假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呢，要由其自行承担。在这个里面所说到的这个公序良俗，就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那社会公共秩序呢，就对应着我们本案当中所说的社会公共利益，也是这个原则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了这个价值取向。再回到本案当中，本案中所涉及到这些能源资源、金融安全、经济安全都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相关风险、深化整治相关市场乱象，都关系到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金融秩序稳定、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说本案当中涉及到的社会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等等，都是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 这个案件庭审结束以后，北京朝阳法院向相关部门发送了怎样的司法建议呢？ 我们在这个案件宣判以后，就向四川省的发改委发送了司法建议，反馈本案当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挖矿的活动线索。因为根据我们在审理当中，当事人说这个相关的矿机啊，仍然在由被告公司保管。由于本案当中原告公司明确表示他们将另行主张矿机的返还问题，所以我们法院呢就没有对矿机进行处理。但是我们也在民事判决书中明确 说明了涉案公司不得继续从事挖矿活动，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那为了防止本案所涉的这个矿机继续用于挖矿，所以我们发送这个司法建议，建议四川发改委排查本案所涉的比特币挖矿项目，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来对涉案公司和矿机予以清理整治，禁止涉案公司继续从事挖矿活动。那同时呢，根据当事人所述，涉案的矿场的运营主体是成都的一个合伙企业，那算力服务中心也就是这个矿场的位置是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的水洛乡沙湾乡。因为我们这些矿场常常聚集于水电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所以我们也提出司法建议，建议排查一下，以涉案的这个矿场的排查为契机，对四川省水电资源丰富地区的其他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进行清理整治。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于社会公众包括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是的，所有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都应该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来进行。那今年九月的时候，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通知里是明确指出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危害，并且明确挖矿活动的盲目无序发展对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具有不利的影响，要求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全面整治挖矿活动。所以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应该在国家的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那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就应当自觉防范虚拟货币的交易风险，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呢，还要提示比特币不具有与我国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虚拟货币的交易活动没有真实的价值支撑，价格极易被操控，那代币发行融资和交易也存在诸多风险，相关的国家管理部门也多次发布通知提示消费者，投资交易虚拟货币造成的后果和引发的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所以也是提示社会公众应当自觉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交易风险。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比特币背后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那么如何认识比特币它的法律地位呢？ 这个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第16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这是一条排他性的规定，就意味着现行法律框架内其他任何形式的货币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定货币，而法律承认呢是比特币得以流通的前提，所以这条规定也表明比特币支付的行为不受到法律保护，这也给持有和使用比特币带来了极高的风险。 那么关于比特币的交易啊，这虚拟货币交易目前有哪些的法律法规呢？ 我国针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交易是比较严厉的。那相关的规定呢，现在主要是停留在这个政策的层面。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国央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依照历年来的相关政策以及这个通知呢，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活动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的。主要概括来说呢，有以下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虚拟货币是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的。这一点早在2013年12月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里就已经明确指出了，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所以从性质上看，比特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第二点呢，就是说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活动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这也是在2013年的这个通知中就已经有了相关规定的。这些相关的业务活动主要包括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等。第三点就是虚拟货币境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内的工作人员 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中，以及明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然为其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法会被追究有关责任。第四点呢，就是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2021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通知中所明确提示的。 嗯，那么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的交易活动会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 嗯，是的，这个对于参与投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个人投资者，央行的通知中也明确了相关的交易活动是存在法律风险的。刚才也提到过，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要自行承担。同时呢，还要注意到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相关部门将依法查处。此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伺机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比如利用比特币投资交易进行诈骗活动。这些风险呢，都是我们要进行防范的。其实对于这些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多次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是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公告中明确提示，代币发行融资和交易存在多重风险，包括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等等，投资者需要自行承担风险，提示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第二呢，是2018年8月份的时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也是发布了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也是再次提示大家要防范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的风险。第三呢，就是在2021年今年5月18日的时候，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也是向社会公众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虚拟货币及相关业务活动的本质属性，有关机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并特别指出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它的原文呢，就说的是，从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来看，虚拟货币交易活动不受法律保护，投资交易造成的后果和引发的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这也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一致的。 嗯，好，谢谢李法官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李天佳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